第二節翻嚟，帶俾我啲啦。咁咧就頭先講咗我對特首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出節目嘅時候都遲咗啦，咁各有各嘅分析啦，咁坊間好多，只不過講翻我自己嘅睇法，嚇，講翻我自己嘅睇法啫，嚇，冇輸贏，只係睇法。咁第二節啦，我想講最近有啲事發生，咁其實都係大飛看天啦，即係睇我自己嘅世界啦，我自己睇到嘅世界啦。你哋可以唔認同我嘅，不過唔緊要，因為咧我都係講嘅。我最近咧就同一個朋友唔係好熟嘅傾緊，咁佢原來咧就而家咧就好積極咁咧就投放做 Apps 做網頁咧就做生意。咁咧佢一話咗俾我聽咧，就佢而家咧就抌咗做網頁啊，做 Apps 啊嘅嘢咧，抌咗喺大陸咧抌咗差唔多100万。个基地咧就喺中山，咁咧就团队开发团队喺上海，佢哋一唔计自己人工，佢哋抌咗成差唔多100万人落去。咁我呢个朋友佢唔系有钱嘅，佢即系打份工嘅啫，40岁到，咁佢咧就即系对于呢啲嘢，佢自己本身就都做紧水货嘅，佢新会咧就有啲港货店做紧嘅，咁咧就。啊！就带啲好似金沙啊、过年过节啊呢啲啊必备啊，咁佢都做。咁咧就佢香港有正职嘅呢位哥哥仔，咁佢喺大陆开发紧啲一个网上嘅商机啦。咁我就留意，即系听多啲啦，咁希望咧就即系知多啲方面资讯啦。佢而家咧就喺3月底咧就会上架噶啦。佢哋个网页啊，即系将所有嘅货品上架，咁咧就全部都系进口货嚟，包括单车啊、电器啊、美容化妆啊，咩都有。咁但系咧就普遍咧就比香港仲要平，香港卖嘅铺头仲要平。咁佢哋咧就开始陆续上，咁啊用微商形式，同埋最重要咧就系佢哋咧就唔使成本啊，佢系纯靠一个网站运作。点为之网站运作咧？就佢个网站咧就。喺淘宝啊，喺阿里巴巴啊，即系天猫呢啲咧，佢做咗之后咧，佢哋咧就系、是、所有嘅攞货途径咧，佢就免却咗呢个水货呢一部分，直接同大陆攞货。佢同大陆攞货嘅人系咩人咧？攞进口货点解会平咧？各样嘢咧，同埋佢哋连寄货都唔需要自己嘅。佢哋嘅做法系点样嘅咧？嗱，佢同好多嘅中国。嘅保税公司、保税仓攞货，因为好多保税仓咧系免税咁咧，就将啲进口货品，当然冇经香港咧，又唔需要，直接同外国嘅代理入咗嚟，咁咧就打咗税，跟住佢哋咧就同保税区挂钩、保税仓挂钩，然后扣死咗，佢哋买嘅价钱就保税仓就一个价钱俾佢，然后咧就包埋一件都发货。连寄货嘅成本都冇，咁再加上咧就佢哋唔需要仓库，因为所有嘅仓库就系保税仓，吓各地嘅保税仓，佢咁嘅形式嚟做，可以货品千变万化，呢个第一，第二全部系进口货，因为做保税冇必要揾大陆嘅冒牌嘢去冲，唔需要，因为佢免咗税，佢嘅竞争力系有嘅，咁啊佢点样？究竟佢哋营运啊、补税啊，要补几多钱先到你手就另外计啦。因为咧呢啲嘢，共产党佢梗谂，即系佢哋要做呢个生意，佢哋谂得掂噶啦。只不过我呢个朋友咧，就用咁嘅形式咧，譬如荷兰奶粉啊、韩国服装啊、化妆品啊，全部可以销售。咁佢今个礼拜唔系，下个礼拜尾就开始陆续上架噶啦。咁咧，佢哋好有信心，因为佢投放咗好多资金，同埋投放咗好多人力。咁人力就自己几个人啦。咁开发团队就系抌啫。其实自己额外做跑跑滴滴嗰啲咧，或者公司嗰啲，全部唔计数，都已经系有差唔多抌咗100万落去。咁啊，对我哋呢啲咁嘅小生意嘅咧，就觉得喂，一个打工嘅，我估我呢个朋友搵唔过20000蚊。咁但系。众筹又好，几个人夹粉都好咧，就好有毅力咁咧。其实我见到佢咧，我知道佢做咧已经有2年噶啦，即系不停系做到而家正式上架。所以咧做网上生意， 如果你真係單靠淘寶啊或者各樣嘢呢未必做得掂。好似佢哋搵開發團隊啊簽約啊點樣做法啊個想法啊想辦法同保税倉掛鈎啊賣嘅貨品邊啲喺保税倉嗰度挑咗啲佢哋認為實用啊好做嘅貨品啊同埋喺國外係有牌子嘅而係好似近期嘅即係大陸啦開始重新嘅嬰兒潮嚟啦咁。佢呢就开始做呢一类型嘢，咁啊啱啱喺过去啦，过去嘅星期六啦，咁啊同佢倾咗大段时间，咁学到啦，咁所以咧阿辉仔真系要上嚟做节目噶啦，因为好多人真系等紧你啊，因为教网上点样做生意，做一个即系低成本而又叫做搵到当兼职做啊，搵到一万几千嘅生意咧，就指意你快啲嚟噶啦，因为你联络咗我咧，就唔好斋吹唔做，明唔明啊？即系呢啲唔系我哋风格嚟嘅，咁啊快啲快啲啊等紧你，咁啊希望都系嗰句说话，五集做个 season。咁而家近期咧，譬如好似讲水货咁，好多人咧就过关啦。而家咧就全部两个，好多人讲，哎呀，而家打击水货啊，水货冇得做啊，水客末日啦、啊，过关咧就全部咧，除咗罗湖之外咧，全部要过两次关啊，即系揿手指要揿两次啊，点样点样点样。咁我只系可以话俾你听啦，呢个唔系新措施嚟嘅，系好多年都有噶啦，系口岸所有嘅口岸实施唔同嘅，喺福田啊，喺罗湖啊，喺深圳湾咧，从来冇做过。但系咧，你如果你行文锦道啊，搭巴士过关咧，其实佢哋咁样打两次手指毛咧，已经系一段时间噶啦。咁亦都真系唔系影响水客嘅，不过开始而家惊嘅，慢慢就变翻正常啊。变返正常。咁即使唔正常调返转讲水涨船高咪贵啲囉。但係好多人而家都想办法突破啊，需要水客。即係除咗你真係自由行落嚟顺便买嘢返上去嗰啲啫，真係要水客上去呢，好多人都想突破緊，即係好似剛才我讲嗰个哥哥仔咁，利用保税仓嘅形式攞到平嘅货，然后喺网上卖，跟住呢就因为入咗大陆啦。免卻水即係水貨呢個系統啊，跟住就發售出去。咁好似我哋本身有個朋友叫子源嘅，佢本身喺呢個南海，唔係海南島咧有個保税區嘅商場咧，佢又有能力係攞到貨嘅，或者進口唔係佢有辦法喺度攞攤位可以進到貨入去，咁啊同嗰邊拆帳。如果佢我相信啊，佢有呢重關係嘅話，佢亦都可以喺網上或者经呢个保税商场攞到平价货，因为唔使话铺租啊人工，减呢个价钱就可以喺网上发售。咁我相信咧系未来嘅新渠道，因为莲塘口岸啊，即系沙头口岸咧，其实都有呢一类型嘅免税店嘅。咁咧就同免税店挂钩嚟做。咁可能咧水货真系开始慢慢，即系我睇啦，即系慢慢开始停啦咁。咁呢一節就想讲返啲真係正经济啊，即係香港人啊嘅，或者大陆啊想做呢啲嘅嘢啦。因为我负责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呢，好多呢就想做直销嘅人呢联络过我，就想办法开发大陆嘅市场啊，或者根本上呢就未喺香港做好，但你呢就想影响大陆搵团队做啊咁啊，都联络过我嘅，即係好多人。咁但係可能即系一来冇时间啦，二来咧我唔系做直销嘅人啦，就即系个性格啊，就冇认真咁考虑，冇认真咁考虑啊。咁希望就嚟紧就即系公司可能有啲变化，咁即系我自己公司可能有啲变化，可能会抽多啲时间去研究一下啦，咁去研究一下，未必一定得嘅。咁好似阿泰山咁，佢最近做咗一只中药嘅洗洁精。开发咗，佢喺广州，咁香港人广州，咁佢中药洗洁精系点样嘅咧？要打开个销售渠道比较困难啲，咁佢咧就将嗰啲咧就当赠品咁样咧，就俾好多啲食店啊、美容店啊，佢哋派啊，点为之派咧？即系当呢个赠品咁做，用个好嘅咧，跟用 QR code 咧就可以订货佢发俾你。佢用咁嘅形式做，咁佢就攞晒专利噶啦。咁而佢哋嗰啲咧亦都攞咗认证，佢嗰只细洁精咧系可以细路仔食嘅， 都无害，含中药成分，洗洁精或者冇话洗洁精啦，其实系一种洗衣液啦，佢系可以摆落个口食嘅，都无害吓、啊。如果有机会咧，见到阿泰山咧，你哋可以佢即时时攞支出嚟啊，咁啊挤出嚟就咁摆落口。洗衫干净，佢俾咗试用装我啦。洗衫干净，咁佢就千方百计咧，想突破咗实体店嘅卖，因为佢产品唔系好丰富，咁得两只嘢。如果你话上架费啊，做俾超级市场啊、新一街啊呢啲咧做咧，佢未必做得嚟，因为咧嗰个费用太庞大。咁但系佢用咧就系同好多啲连锁店啊挂钩啊，当赠送赠品啊，用过之后用 QR code 认证啊，跟住咧同佢直接订货啊。咁如果咧你卖，即系有个人，即系嗰个推销嘅，譬如我做食店嘅，有人帮我食完饭，佢送咗支你，觉得好喺边度卖，跟住佢咧就用 QR code 呢个方法咧卖嘅时候咧，赚到个钱咧。嗰、那个推介俾呢个客人嗰个人系有钱分，即系变咗无数嘅 sales， 即系除咗用网上之外咧，系落地用无数嘅 sales 帮佢卖啊，同埋佢咧就知道咗而家所有嘅洗洁精啊、洗衣液啊，尤其洗衣液啦、洗衫啦、洗衣粉啦，系有荧光剂，荧光剂系对人体系有伤害嘅，你只要将嗰啲即系挤啲洗衣液出嚟，滴喺只手度，你可以搵支紫外线嘅笔啊，佢紫外光嘅笔，去照照佢咧，你会发觉佢会光嘅，有紫光。但系佢嗰只嘢冇嘅，变咗佢可以食得啊，摆得入口，即系冇咁多化学药品。咁希望佢成功啦。咁佢如果有兴趣嘅，佢话咧就佛山咧就会落佛山揾我嘅，即系3月25。咁如果有啲人咧对呢样嘢，或者大陆有好，香港有好啦，想认识佢，想了解佢呢个产品咧，咁咧就都可以嚟嘅。咁啊见佢啦，佢一个好健谈，同埋都几靓仔嘅中年男士嚟嘅，咁个样好醒目嘅，咁啊可以见一见啦。因为佢而家啱啱喺创始嘅阶段，咁佢需要好多嘅团队嘅。咁我本身想做呢个节目，就系想。有好多人即係想做啲小生意入门啊。我都话啦，我曾经讲过两句说话，就係究竟你想做生意定係想发达先。如果你真係想有钱发财嘅，炒卖炒股票炒楼够资金，甚至炒限量版炒 Figure 公仔都得，係咪呀？但係有啲人係鍾意做生意，希望做生意呢带来嘅成功感嘅。咁就不妨多啲大家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好似生意点子101阿大英咁，佢好用心做个节目嘅。如果有机会真系听一下啦，唔系我哋呢啲水平可以评论到。咁啦，仲有咧就有一只马来西亚嘅嘢，就系医学美容嘅。咁咧我而家食紧，即系佢有嗰个网友啦。唔系网友，即系网友嘅朋友啦。佢系想做喺马来西亚嚟嘅，想做大陆嘅直销同埋香港嘅传销啦。咁啊，组紧团队。咁我介绍咗三个咧有心做嘅靓女俾佢，希望可以帮到佢做到零代啦。咁咧佢咧就先送咗两盒俾我食。咁咧我知道咧食两盒冇效果，我只个自掏腰包同佢买咗两盒。咁咧就希望咧四盒啊食两个月。咁我真系好认真食紧嘅，即系好似。试下啦，系咪对自己真系即系个内在啦？因为我好容易病啊，个抵抗力比较差啲。咁咧就希望可以真系会唔会真系得咧？咁到时可能再同大家倾下啦。咁另外咧都就系讲翻我哋成日出现嗰个阿卓，咁咧佢最近咧就出完士多啤梨啦，请我哋食完啦。咁近期咧就车厘子，但我仲未收到。佢应该每一次咧有啲新嘅生果出嚟嘅时候咧，系应该俾我嘅。咁啊，等我又下可以唔使钱啊，又悭翻，就睇落去好似好市侩咁。唔系嘅，因为咧佢系一个真真正正想做生意嘅人啊。好似佢哋做环保咁，环保做厨余，喺香港啲街市嗰度开咗，跟住同妇联嗰啲喺北角开咗实体店啊，咁咧就卖佢哋嘅大陆嘅农产品。而家喺招径嗰度咧，就自己做埋呢、這个。 即系种菜。咁最新咧就话啦，尝试下除咗种生果、种有机菜之外，咁佢而家话希望能够种米，因为我哋以前咧，我哋香港啊，老一辈嘅人实知，我哋香港有米出嘅，叫元朗丝苗。我哋僆仔有食过，嗰阵时唔系包装米，系要去米铺滴米嘅年代，有元朗丝苗啊。咁而家我哋一般食泰国米或者越南米啦，咁而家阿 Bert 早几日就讲梦想大啲，希望可以喺现有嘅能力嘅情况底下，同埋得到香港政府有啲某啲政策上帮佢嘅话，佢系希望种翻米啊。咁我希望佢成功啦，亦都希望佢嗰啲啊朋友帮到佢手啦。咁我所以我话咧，其实好多年青人话我话佢哋啊，其实唔系嘅。梦想又好，创业又好，阿 Bert 生今年53岁，佢细我几个月，我哋同一年嘅，同一年我最大，因为我1月1日出世。佢中文大学毕业，佢行路咧，因为有啲意外咧，佢行路系唔方便嘅，佢系咧只脚行嘅时候系夹脚嘅，长短脚啊，即系我哋叫。即系唔好意思啊，阿 Bert 生，即系我讲你个身体状况。咁但系咧，佢系每一日住，虽然住大陆，真正嘅基地喺温州，佢系每一日都坚持咧四周围走来走去啊。因为佢老豆老母喺香港住老人院，佢就不停咁走来走去，去想办法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50几岁，身体相对比我哋困难嘅人，佢都咬实牙根去做紧，做完菜，大陆做基地，之前做致富，每一日而家最新咧仲做嗰个袁吉林，上咗年纪实知道，我哋香港有个牌子叫袁吉林合仔茶，好出名，但系呢10几廿年冇人记得啦，因为真系销售问题同埋老牌子，佢哋最近咧就攞咗呢个牌子咧就重新制作，再做起。即是一个身体有多少问题的人，是吧？而他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在温州，他就在深圳做联系，坐飞机，他的蔬果基地在东北，而长期要落来香港去做他那些回收那些生物废料，即是那些鸡啊、猪啊那些废料呢，去干燥他做回肥料。嘅人，佢仲喺度搏紧命。我做呢个节目，我唔够胆讲话带俾正能量俾大家，因为咧，我唔系好中意，我系希望每一个人做任何嘢都见到光啊，即系人人都有出路啊，唔好将所有嘅精力咧摆喺楼宇增值啊，各样嘢，有冇钱啊，我买唔到楼啊，即系唔好咁样睇一件事。因为你只有咁嘅睇嘅时候，就将香港所有人揾钱嘅力量就集中喺呢个楼市嗰度，然后个个都系集论，就将所有嘅我哋香港嘅创意，我哋香港所有能够发挥自己嘅独立嘅人格同埋意志咧，都冇晒，香港只会更加没落嘅啫。台湾经济唔好，个个闹，去到阿杰拉德话头。100个人嚟，90个人一攞到身份证嘅第一时间就走翻香港，因为揾唔到食。但系佢哋移民去台湾，佢冇谂清楚呢笪地方带俾佢嘅系乜嘢，而系想逃避一啲嘢，或者想得到一啲嘢，但去到唔系佢心目中所谂走，即系等于以前1997年之前嘅香港人移民去澳洲、去新加坡、去加拿大。谂住咧就攞个逃生门，有咩事咧就翻加拿大，但系唔适应嘅时候就翻翻嚟香港，包括何守信啊，我哋比较熟悉呢啲人啊，都系咁样。黄淑仪啊，全部都系咁样。咁我哋就嘅谂法可以唔系咁样，系咪啊？我哋喺香港，我哋希望我哋守得到香港嘅价值。我做节目成日都讲，我哋香港人要守得住自己。如果你自己都守唔住，你讲乜嘢都冇用。所谓点样守住，做好自己，你想做乜嘢，尝试去做乜嘢。 唔系讲话，哎呀，我唔得唔得，我有几个网友我好欣赏佢，虽然见过两三次，其中有个揸巴士，佢想做卖车 sales， 佢走嚟同我讲，有咩门路啊？我好简单啦，第一时间你买攞咗个保险先，攞咗个保险牌先，即系买汽车第三者保险啊，全部嗰啲保险牌先，因为做 sales 汽车嘅。最主要唔系你卖到架车有几多钱，而系因为咧你买架新车咧系可以上会对会嘅，即系嗰份会有佣金，系财务俾你嘅佣金。车行系唔会俾你，譬如你卖 high A 市，佢唔会俾奖金你嘅，即系奖金系你卖到一个突破咗个销售量，跟住佢俾奖金你啦。但系实际上你最主要嘅收入系乜嘢？人哋嚟买呢架车，譬如一个 high A 市38万，咁38万咧要上会啦。是咪啊？唔系个个有钱个一次个一炮个俾噶嘛？如果一炮个俾，十个 sales 有九个半都唔望做你生意，因为佢冇钱赚。但系当你去银行兑汇嘅时候，即系佢同你搵银行兑汇啦，佢除咗你嘅利息俾你之外，佢就有份银行回俾嘅佣金。咁如果38万嚟计，正常嘅咧，佢应该有10000蚊。至20000蚊不等，仲有你系买份保险，份保险咧，车行系唔会帮你买嘅，就是、由佢负责埋，去联络一啲保险公司帮你买一份保险。买一份保险嘅时候咧，就系唔买全保，唔买车身保，都要买第三者保险，永远都系咪行唔到街。咁嘅时候咧，你今年要买。出年要买，一日你要用架车，你年年都要买，即系换句话，佢做你一架车咧，佢可以做你一世人嘅分钟，唔系净系买呢架车，你转车，你对佢有信心，因为每次买保险咧，佢都会续租。保险公司有一样嘢好扑街嘅，就系佢做任何嘢咧，佢有份续保通知书，佢就会寄俾你个客，亦都会寄俾通知你个 sales 嘅，即系卖车俾你个 sales， 个 sales 就会预先知道你够期啦。佢唔记得咗，佢会提醒佢，然后佢同你掏起咗，同你续咗保佢，然后通知你，永远嘅钱都会跌到落佢度嘅，明唔明啊？咁佢嚟问我，我话俾佢听。第二做车行，佢最主要就系因为收车。好啦，我有架车前七揸咗8年，呢架车唔掂，系咪？想转架新车，话喺、哎、我今日揸住架丰田，我听日转宝马，买架新宝马咯。咁好啦。佢又卖架宝马俾你，咁佢你个丰田咪卖咯？卖嘅时候佢收咗你嘅，佢比市面嘅价钱可能低10000蚊至8000蚊之间，跟住佢执靓咗，跟住咧佢咧就会喺二手销售网啊，就扮自己做车主啊、私放啊，咁啊将架车卖咗出去，咁一卖平卖咗佢要卖架车俾你，然后赚咗你嘅。佣金赚咗你嘅保险，赚咗佢应该得到嘅车行嗰个钱，然后收你呢架车，然后再卖翻出去，有一个差价喺度。咁我同呢位哥哥仔讲咗之后，佢好努力咁即刻，其实未见佢之前，佢已经即系登记咗，即系报咗保险。到佢见嗰日，佢已经同我讲，我已经攞到保险。佢想做，佢就起身。即刻谂，咁我话俾佢听，喂，其实做车就系咁样，吓、啊，即系好似有个网友最近啦，佢想买个 high A 市做 Google Van， 咁咧就自己咧因为25岁冇能力上会，因为上会都要有两个嘅，第一3年够牌，第二25岁有份入息证明，咁可能佢都麻麻地够了，佢同佢屋企人贷款，然后分期付款还翻俾佢屋企人。然后买架 high A 市，开始做 Google Van， 啱啱今日联络我，喂，有冇车房介绍验车，跟住开工。咁我一阵间做完节目，我就会联络佢，俾低车房佢，咁佢就自己直接去搞啦。咁我其实做节目就话，好多呢啲人令到自己觉得我哋香港人嘅群体啊，即系唔好俾内地人啦，唔好大陆人啦，佢哋点解我同阿 Bert 都话啦。你翻到大陆，你见到喺广东珠三角啲人啊，啲人嗰个狠啊，嗰个拼劲啊，年青人啊，佢哋系好勤力、好肯做，千方百计要想办法做得到嘅。而我哋香港就冇咗呢一种啊，冇咗呢种咁嘅精神面貌啊，即系大陆用语啦，精神面貌，我哋冇咗，净系出嚟我。我唔系指责啲后生仔，系真系冇，即系有一个哥哥仔，唔知佢网聚嚟唔嚟啦咁，佢都话啦， 问我，我一入门口，我喺百佳维康做，我搵6000蚊，我觉得份工冇希望，我叫你转工啦，咁即系嗰个起点咁低，冇家庭包袱嘅就转工啦。跟住佢同我讲，我夜晚我搵到份楼面做，就做6个钟，400蚊。咁你点样可以改善到你咧？嗱，我又讲有个姐姐嘅网聚应该都嚟嘅，佢本身咧腰骨痛，佢有个相对好嘅男朋友啊，咁咧就有两个仔，咁有个有啲原因啦吓，咁个老公即系前夫啦就死咗噶啦，咁佢咧就自己做，咁喺雅芳庭咧就做 sales 嘅。咁呢就做咗好多年，搬搬抬抬10000蚊松啲。咁个腰骨痛顶唔住。佢唔敢即係好怕转工。因为呢到有40多岁嘅人呢好难转工。冇动力。咁呢就识咗呢个男朋友，个男朋友鼓励嘅情况下呢，佢最近得几心肝，直头呢就过年辞咗份工，跟住就去咗台湾旅行，跟住返嚟呢，咁呢点样呢，咁就介绍佢男朋友介绍份工俾佢啦，可能唔啱做啦，即係唔係佢个想象中啦，因为做得太耐份工绑死咗。咁但人係要想办法嘅。喺呢刻里面，佢第一时间佢报读咗好多啲再培训课程。去充实自己，希望喺嗰啲再培训课程里面呢搵到自己啱做嘅工同埋有发展嘅工作。40多岁啦。佢都系咁样做紧，咁我就再举多个例啦。我唔知佢冇听啊，我唔系得罪佢。我有一个朋友，20多年前，我揸泥头车，唔系揸田螺车。我识佢个男朋友，佢男朋友咧就系一个大车主，有8架车。喺田螺厂嗰度咧都好巴闭下嘅，咁后屘我转咗行啦，翻咗大陆啦，咁佢咧就同呢位女士咧一齐住，咁喺黄大仙就同埋嗰个男人，一个男人个老婆死咗噶啦，咁佢咧而呢个女人咧亦都同个即系个老公亦都不在噶啦，咁两个成年男女咁一齐住啦，咁啊同佢个男人嘅做啦，咁个女人咧因为咧冇安全感，佢好渴望身边有啲钱，佢做嘢好努力。佢鍾意佢嘅歌唱事业，鍾意上台。搵钱好少都好啦。佢坚持呢就係搵歌唱老师学唱歌。然后呢就 book, 社区会堂啊，香港荃湾大会堂啊。咁就穿得好靓。咁就自己做晚礼服。跟住呢就上台。咁就几个人夹埋呢就自己呢就免费招呼啲朋友呢就听佢哋表演唱歌，请埋乐队。咁每一次花费都要几千蚊，未计学即係呢啲咁嘅节目啊。咁未计佢要学唱歌。咁呢佢就好心急，好想搵到啲钱。对钱嘅渴求想办法大。咁但係呢佢呢就上咗个重金嘅当。咁呢就碌爆信用卡。咁争咗银行好多钱。咁佢唔系借钱唔还嗰啲人。咁呢就同佢个男朋友呢就商量，佢男朋友比较年纪大啦，相对咁咧就同我讲，就走嚟帮我做揸泥头车。咁我成日同佢讲话，泥头车咁大年纪唔适合揸，因为都系辛苦嘅。咁佢话咁嘅家庭原因，咁咧就佢系骑两份工嘅。咁我话好啦，咁啊试下啦。咁做咗几个月，咁我觉得佢真系年纪大，身体唔适合。咁我觉得佢做多有7-8个月啦，咁手边应该有啲钱嘅，因为做份泥头车都有2万零蚊啦，咁好悭嘅啫，咁应该帮到啲嘅。咁喺个情况底下呢 ,OK 嘅，咁飲茶食饭都有，咁希望尽快甩到新债啦佢。咁喺呢个时候，咁我觉得喂真係唔需要，就同佢讲喂唔好喺度做啦。咁因为我见到佢个男人，一个佢男朋友啦，真係比较辛苦啲咁。咁唔适合做。咁呢就卒之件事完咗，冇做啦。跟住呢一节完，下节我讲埋个故仔，你哋就諗下人生，我有啲决定啊係会令你呢成世人都唔开心。 下一节你哋真系要听啊，唔系话卖广告。如果你听呢节，你一定要听下一节，因为会令到你哋有好多嘅另外一种谂法嘅。呢一节讲到呢度。